好，各位同学啊，刚刚课上到刚刚那一堂课下课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身体也是撑不住了，因为好像整件事情，因为我的老同学来嘛，对不对？一直焦灼在怎么样把病治好这件事情上。但我接下来要讲的话题，我觉得本身有一点可笑的感觉啊，就是你如果不是能够把病治好的话，你讲那么多有点道理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当然站在一个消费者的需求来讲，他当然是希望你能够把病治好，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觉得同学从刚刚龙老师的出手的方法哦，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大概就是依此要领，见招拆招。你知道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方，就是刚刚下课的时候龙哥哥也提到，就是希望同学不要误会说，哦，就是这一招可以治愈大肠癌，或者哦，就是这一招可以治愈什么癌，就是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好搞的。那所以我说，基于我自己在这边上堂课在钻这个牛角尖，好像要逼他多讲出一点什么龙家秘传绝招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两天呢，就是站在一个好像想多挖出一天，多挖出一些招数的这个角度来想这些事情，我也觉得我这两天是变得非常的虚弱，就是有那种好像这整件事情也不是我真正的灵魂的呼唤那种感觉。因为我前两天也说，就是如果用修道书的角度来看待什么叫做阳气的话，就是你的表面意识做的事情是你的潜在意识想要做的，你的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是同步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得到阳气。那我觉得这两天在那边钻这个牛角尖的时候，可能我自己本人是没有阳气的，因为就是在我里面来讲，可能就是我不敢替同学说你们要什么，但是如果你要我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人生真正需要的也不是这些大招数。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得到这种超级大绝症的话，我说不定也不是那么想挣扎的那种人，就会觉得混着活一活，不死就算了的那种。就是我本人并不是那么乐观奋斗那么热心的一个人。而且但是呢，在当我们人在面对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啊，都会多多少少会有的那种好像要引导我们往一种比较有罪恶感的自责的方向去发展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说在这个部分的自我探索、啊、也会让人觉得也会让人觉得相当为难的。就是说刚刚有讲到，就我这个癌到底，就是我的灵魂就觉得这一世用这个方法离开世界对我来讲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这是一个好的癌，还是这是因为我这辈子做了什么什么选择，做了哪些哪些事情，所以在肉体上累积了那么多的负能量，所以我得了这个癌。那当然这个问题如果你提出来的话，你就会常常又会听到另外一种一般社会面的论点，就是说这个某某人他得了癌症怎么治都治不好，可是他人很好啊，我觉得他人没有问题啊，这种话也会有，对不对？但是那个因为我自己是主要是做庄子这个主题的嘛，所以我会觉得站在庄子这个主题的立场来看的话，就是那个你一般社会面说是好人的庄子看就觉得问题最大，对不对？就觉得这人就是最不会听自己灵魂呼唤那种人，只是在做别人认同的那种好人，就他跟他的灵魂的呼唤是切除的最严重的。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我，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我的立场我会觉得，如果你要探讨疾病背后的心理因素的话，那还是要回到庄子世界的道德观，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选择，你的身体是会不爽的。就是身体是一个很野蛮的东西，它不会照你一般人头脑设定的那个社会的道德面去想事情的。所以身体想要舒服的，想要过得舒服一点的时候，可你的头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正在做，我就是要把它做完，不然的话对谁交代不过去，这样很不够义气，对不对？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道德因素会让你不听你身体的话。那但是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先不讲，不是针对这个癌，但是各位同学，你们的人生也包括我的人生，其实甚至是我今天的人生好了，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 你在做这件事情，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异常的有疲倦感，对不对？那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跟这个人打交道，这样搞着搞着异常的有疲倦感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警觉到，就这件事情的身体，就是可能是你的潜在意识透过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想做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因为我过，但我这个课这样子讲，我就觉得炒冷饭了，因为这个话题我讲过好多次了啊，上次什么四川成都课跟上次的什么九日冲刺班这个话题应该也都讲过，所以我现在讲这些，我是觉得有一点炒冷饭，有炒冷饭的嫌疑了。可是讲到癌症这个议题的时候，甚至是类似的身体能量，就比如说红斑狼疮，一般俗称的自体免疫攻击自己。当然，这个自体免疫攻击自己这个事情，西医也依然是在，西方医学科技也依然是在一个发现的途中。就比如它的中间可能会认为是，可能发现说，这个其实不是你的免疫系统攻击你，而是你的身体的基因有什么代谢上面的混乱成分，让你的身体开始焦躁。所以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你的身体，比如说像同学今天有人问糖尿病的话题，对不对？像是这个，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它就是它的免疫系统会把它的胰岛细胞当做是目标来攻击，所以它的胰岛素分泌就不足了。那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站在一个，我们今天也不是在告诉你什么是科学的真理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好奇心的立场吧。你觉得一个人的身体会呈现一个免疫系统攻击他的胰岛细胞？我们现在来说的是疾病的象征的故事啊，我们不求科学的正确。那你们有没有认识有人是得一型糖尿病的？因为还有二型糖尿病哦，就他虽然胰岛素的含量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这个身体的受气是有问题的，就是他的身体就算遇到胰岛素，他也没有觉得我要吃糖，就他不鸟他的胰岛素，对不对？那同学可定要二型糖尿病。那各位同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你认识的人里面，好像被宣告是二型糖尿病的人相对是多一些，一型糖尿病的好像是少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捏造一下故事情节，好不好？哦，就是我们现在来说，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我们先来捏造二型糖尿病的故事情节。我这边强调，我不是在说绝对的科学正确，我只说有人可能是这个剧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疾病，都是对他本人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非常个人化、非常私密的象征意义。这个东西不能够我们统一而论，说你这种人就是会得这个病，不是这样子的。那，但是我们大约来说这个故事的话，就是比较最大公约数正确的二型糖尿病的状况，有没有好像是这个人就是比较会担心，所以一点事情就觉得，哎，会不会他没有记得这件事？就是你知道不担心的人，就是说我如果要我有很会担心的模式跟不会担心的模式，就比如说如果我交代天威一件事好了，我就是很不担心，因为他做坏了，我已经跟他讲好了，做坏了要怎么罚钱，怎么样开除。对不对？反正你做坏了，后果自负，对不对？这我不担心。可是呢，我交代丁助教做一件事情就不是这样，因为我跟他没有先谈清楚怎么罚他，所以呢，不能罚的情况，我就一直在担心他，万一这个事情又忘记了，我怎么办？到时候要打电话提醒他，打电话提醒他，我很不爽哎，我这个情绪要如何消除，对不对？就是基于他可能会做不好一件事，我会担心的相当激烈。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丁助教跟天威都是那种很豁达、很放松的人，但是我要跟你讲，跟这种豁达放松的人相处，人是最紧张的。他的豁达跟放松完全会变成我的紧张，不会让我也跟着放松，就是没有用的气场后光，你知道？他那边豁达放松的时候，我是提心吊胆的人，是揪着的。好，那今天如果我就是一个，哎，时不时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发现要让我不担心的方法，就是彻底的建立出怎么样严惩对方的法法，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我的意思说，在我来讲啊，这个故事情节讲，比如说，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哎，你家里面的，比如说小孩子吧，他说了，哎，6点会回家吃晚饭，可他就有办法给你摸着，哎，6点35分了还没出现， 然后你就会写这个微信去问他你现在在哪里呀？他就不会告诉你他在哪里，会答非所问，说我马上就到家了，然后再给你拖15分钟，对不对？然后等到你这个就是准备他6点多回来，你已经准备好的热饭菜，他都放冷了回来，你也觉得你的好心已经被糟蹋掉一半了，就是你摆明了感觉到他没有那么重视你，没有那么把你当回事，你已经心情上被他蹂躏过了。那你被蹂躏过一次，蹂躏过两次，这个东西其实忍耐这种事情是很会让人产生记恨的念头的。之后你再到第三次，他反正他一出门你就开始想他会不会又不回来了，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事情是会这样子发展的，对不对？就是你不要说我之前是修行人，我内心是很没有执着的。你知道修行人是不一定能过得了这一关的，你可以明白吗？那就是当你是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啊，从某一个跟第二型糖尿病比较相关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就好像是会你在处在这种担心的时候，正常的人体就是会产生肾上腺素跟胰岛素的拮抗现象，就是你的身体这样子紧张紧张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火灾了要搬冰箱的那个身体感，那肾上腺素自然会要把你血糖调高，所以你那个胰岛素本来够用的也不够用了，所以呢，第二型糖尿病，我认为的比较多数的故事线是这样子，单一的个别我不能强迫你对号入座，但是比较多数的故事线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比较多数的故事线是这样子，我这个人就很讨厌给那种无效方法，无效方法就是做人不要执着，你不要担心，你知道，就是我最讨厌这种话，就是大师开示就是叫你要修心，我最讨厌修心这件事，就是我认为你要不担心，就是要从我对丁助教的那个模式转成我对天威的那个模式，就是小孩子出门前你就先叫他先押金放给你，就是我觉得我帮你准备这个晚饭，我的心意值多少钱？1000块，你先押1000块，你没有准点回家吃饭，你1000块就没收。就是要我跟你讲，要人要身体不受伤，要做到这么绝。你稍微姑息一点点，你心里面就是会想，你只要想说我男朋友今天出国会不会帮我带那个我要买的礼物回来，你就是会想。而且最可怕的是人还有正面思考法，我们要正面思考，相信他一定会带回来。结果他没有带回来的时候怎么办？整个气炸掉，对不对？就是正面思考法很会让人得肝癌的，因为他等到人家没有照他正面思考发生的时候，他是如何之气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担心，你的人生的所有的细节，你都要有这个狠劲。就是人家会说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就是人类的感情你都没有，是不是？就是你真的在心理的层面要防第二型糖尿病，一般般的第二型糖尿病，个别的不论，你就是做人要有那么狠。你不这么狠的话，你的身体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你就是在经验那个过程的时候，你要多担心那几下。心情要多揪那几下，那个心情量紧张几下，多想那几下，它就是会让你身体有这个往第二型糖尿病发展的这个内分泌结构。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当然也有很多很会讲高大上的话的中医老师了啊，都会说啊，疾病呢都是已经造成了结果的末端的现象。我们帮人治病都是在收烂摊子，我们没有处理到疾病的根本，所以我们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治到人的疾病的本。但是呢，我们这种说高大上的话的老师，如果他今天要治一个我普通的第二型糖尿病的根本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你要多打坐、多散步、多踏青、多修心，那对我来讲还是没有半点屁用啊。就他日常生活中这样这样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他就是会担心啊，对不对？就像或者是，那我们现在要在刚刚说到第二型糖尿病跟第一型糖尿病，其实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相对现在是少些了，其实10个有9个人都是第二型，那就是你的人生能不能残忍到让你自己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是比较根本的，那。那 因为你如果平常生活中就是有这个情绪在那边撩动的时候，你就是在调高你的肾上腺素，它就是会把血糖拖高，你的胰岛素就是不够用的。那我们在比较少量的同学有没有刚好认得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你认识有没有刚好认识第一型糖尿病患者？没有啊。因为没有人得这个病，就没有故事可以讲，对不对？好像刚好大家都没认识，是吧？你有吗？你认识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对，他有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科正好是内分泌。 那第一型糖尿病患者，他大概来给你看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德性的人？ 因为他的故事也比较复杂，他是遗传性的，他妈就有一型糖尿病。然后他就有一型糖尿病，然后他以前是，在他们那边工作的，然后他们家也蛮有钱的，然后后来他因为一型糖尿病，他眼睛失明了嘛，然后他在我们这个病区他已经住了总归好多年了，然后他就是靠胰岛素这样维持的，然后他就是，反正他也不管的，可乐水不少喝， 豁达。 然后崔氏以前他没有得病的时候，好的时候怎么样。 那你除了这一个病人以外啊，你还有没有别的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刚刚你说遗传因素，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对，你有没有遇到别的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样子？ 别的一型糖尿病，因为平时看病接触也不深的，就是他们日常中生活习惯也不能怎么知道，就反正就是跟反正这些，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对这个人是什么感觉？ 有点说不清的，就跟他讲什么，他反正就是不会跟你，就是你老是告诉他怎么按时吃药，他反正都不接受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就是跟你拗着来的 对 感 对 觉。 对。 龙哥哥，你有没有遇到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是通常来的就是我糖尿病，对不对？也不会跟你分医药，是吧？ 我一般来说，如果是糖尿病的话， 我们不用很努力谈了，就是随便聊聊。 一般来说，糖尿病那边他就是告诉我血糖多少多少，什么什么餐前餐后告诉我，我也不会管，因为实话实说，就是接着那个 你说 肿 不会 瘤， 管，就是你并不会那么认真的帮他降血糖，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糖尿病，我还是按照。就拿肿瘤来说吧，我还是把肿瘤那些话讲了讲完了，因为我们今天等一下再回到这糖尿病一样的道理，好吧？那个肿瘤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给他那些报告单，还有上次那个白血病淋巴瘤的那个报告单，我都给你看，但是我只是看一下，我不会去完全注意他这块，我还是按照军方的辩证思想来给他治疗。糖尿病也是这么回事。他告诉我血糖多少，我那个东西我就不会，我会就说，比如说按照他那个，如果按照常用来说，上消啊、中消啊、渴不渴啊、少不少啊、阳虚不阳虚啊，一般来说从这方面来着手治疗还是比较多。我再讲一下，我在临床上碰到糖尿病比较稍微多一点点，现在在我手上的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个是稍微偏阴虚一点点，这个如果明天有时间，我也可以跟大家聊聊治疗的方法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阳虚偏多一点点的，对，一般这两类比较多一点点。因为比如说像出现那种这个白腹症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不会到我手上来治疗，口渴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就说出现白腹症应该是上消吧，那种情况我接的比较少。对，糖尿病，这如果性格的话，现在大部分的性格，我还是有点偏向他这种工作狂的人比较多一点点。 你遇到的 case 里面工作狂的比 对， 较 比较 多， 工作狂。 但这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你说其中一个你觉得有第一型糖尿病，比较是那种跟你拗着来、比较固执、一意孤行的。那当然，工作狂的人也是很一意孤行的人，这是可以共通的。那其他的，他的生活状态，你能够看出什么其他的特质吗？当然，我们也现在问的话就不分一二了。你有没有 办法归纳一点什么你的看到的给我了。 糖尿病。 哎哎。 糖尿病的话，我觉得这种糖尿病，如果按照西医来讲的话，它到墨西哥会有什么神经血管性病变，然后这些人都比较拎不清，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到后面都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分为两种人，一种就是很严格的，每天都要测血糖，监控自己，是血糖稍微高一点就很紧张；还有一种人就是不管的，就是反正就这样了，血糖高不高，只要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就不太在意。 好，因为如果是比较多的第二型糖尿病的话，其实就是它的病根在心理上来讲就是比较会担心，比较会吓惊吓嘛。那每天测血糖是不是也是一个担心跟惊吓的表现？ 没错。 但是每天都不测血糖，这个人就没有怕了吗？就是庄子里面讲是人的恐惧是小的恐惧的时候呢是很紧张的，每天测血糖之类的。但是大的恐惧的话，就是完全否定我有病这个事实。所以，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啊，完全否定我有病的这个情况比较多发生在第一型的人身上？就第二型的人比较战战兢兢，第一型的人全面否定的多一点，有没有这个感觉？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讲科学正确的事情。 那。还有就是我看到一些肿瘤病人，他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类就是很在意他的指标，每个什么肿瘤指标他的结果他都很在意。还有一种就是表面上他不在意，其实也是非常怕死的那种。 那种表面上不在意，每天还照常上班乐观奋斗的那种，死得快不快啊？ 死得也挺快的，我觉得死得更快。 死得更快， 就是他表面上好像很坚强，就是你刚刚讲的，但是他内心很恐惧，都死得非常快。 对，就是因为他很害怕，所以他要无意识的就做出很多很乐观奋斗很正能量的事情来激励自己。就是这种自我激励的这个东西，就像我说你最好不要正面思考，相信你男朋友会带礼物回来，那个自我激励的人是很会死的。因为我这样说是因为你们大陆好像还没有流行这些癌症宗教啊、哦，但是你知道我们台湾是已经流行过了，所以我们你知道台湾人就是得一个什么大病，如果去参加这种疾病性的宗教，就会告诉你要有正面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就是怎么样的事实都要给它否定掉，反正就是相信你会好就对了，而且要原谅自己，接受自己，宽恕自己，告诉自己自己是美好的，告诉自己自己是健康的啊，就是这一类的疾病性新宗教。而且呢有一件，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小招数、哦、不是小招数，我应该说这个是传教的那一方并没有特意的在强调这件事情，但是病人会自动习得这个技巧。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过去总有一些癌症痊愈的患者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癌症痊愈的患者也总会在痊愈以后说出一些话嘛，那他就会说，哎呀，我得这个大病啊，事后我回想起来就觉得你给我1000万叫我不要得这癌症我也不要，因为我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学习到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这种故事听过吧？对不对？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这一场浩劫存活的人这样是很虚伪矫情，不是说这件事情，但是呢后续的病人会学这一招，你知道，就他还没有真正面对他生病的这个麻烦的这些很痛苦的过程，他就要先到达终点，就先在告诉自己，哎呀，这个癌症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啊，这是最好的东西啊，你知道，就先把疗愈后的那些话搬过来开始进行疾病书写了。那这样子的话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活动，但是病人自己习得这一招的时候啊，即使是这个治癌症的新兴宗教的那些师兄师姐或者教主都会不容易看出来这个病人自己是歪掉的，就他已经很豁达了，已经很接受了，能够跟自己和平共处了，但他其实是有样学样，在学在模仿别人的心灵境界。就是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华人市场，好了，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了，面对疾病还是蛮强调正能量的，对不对？那这里我就要提出来，到底什么才是正能量？就是这样说好了，如果你小孩子不回家吃，有可能不回家吃饭，你就收押金，那这个听起来很负能量。 对，但是唯有如此，你才可以不被气到。那这是重点，是怎么样不要气到自己这颗心？那刚刚讲到第一型糖尿病，因为第一型糖尿病啊，它整个的自我免疫攻击，它可以类比的状况是什么？红斑狼疮之类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因为都是属于自我免疫攻击的状况。那自我免疫攻击的状况，龙哥哥啊，你有没有治过什么这种这一块的？比如说红斑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一类的患者有没有遇到？ 治的比较多，稍微比较偏多一点，比如类风湿啊，包括这些东西啊。 你觉得这样的人好不好搞？ 不太好搞， 不太好搞， 非常难搞。 我的意思说，你觉得是客观的抓主症开药的不好搞，还是这个人让你觉得不好搞？ 应该说这个人不太好搞，人不太好搞。为什么扎主症？我非常扎得很清楚。比如说红斑狼疮来说了吧，哦，就包括一些肿瘤也是这么说。他很瘦，如果扎主方的话，就是我昨天问你的话题，我说人怎么会把瘦人吃胖？那我喜欢用炙甘草汤，他会把人吃胖。 就是滋阴嘛， 对 的 吧？ 阴不足， 哎，对呀， 阳在肝。 但是你去用下去，在他身上效果就不是很好，对吧？治甘草汤，但是这种特别一些，如果是比如说扎主症好扎，但他病又符合，然后这个人又不难搞，那你用治甘草汤把他那个就是说瘦是完全可以治好。我就还是举例吧，你见到我这个学生，他原来是一个星期要瘦，哦，一个。我没来，原来最开始是一个月瘦2公斤，后面发展到一个星期瘦1公斤，然后在我这边治疗是一个月长，往上面长，但不是在我治疗7天一般会长到1公斤， 啊， 知道吧？我也会，我是用炙烤让它煮好水，让它当茶喝的，就是这种明明主症非常正确， 对，就是我们。都不要说什么细巧的艺术，就是阴阳虚实寒热，我们方向对了， 哎，对呀， 会有该有的效果， 哎，对，是该有的效果。如果这个人不难搞，是绝对会有效果，是吧？那我接着再聊一下那个，我刚才也查了一下我 B 级品吧，因为刚才上半段为什么我聊得很憋屈？憋屈在哪里呢？第一，实话实说，农家他要学这些方剂，他是要发毒誓的。就不能讲，所以一触动那边，我这大脑就跟我讲，这个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所以我就讲的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就不能讲。然后呢，所以那些农家那些方法我就不讲了，我们还是讲《伤寒论》里面的一些治疗肿瘤我常用的方剂，好吧？因为我们今天盯到是这个肿瘤吧，我先忽悠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治这个肿瘤治的比较多的还是经过做完手术放疗化疗后面来接触的稍微比较多，哎，对，这块我常用的是鼠疫丸用的比较多，啊，鼠疫丸，因为他那种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身体又好虚，我也举实例吧，就是我在一言堂治疗那个老刘，那个老人家68岁，这个人已经成功了，已经活得很好，70多岁了。他老刘呢，他也做了手术，这个大脑里面也装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金刚板啊，然后也做了放疗啊，但是这个瘤子还是在扩散，然后医院也说该没救了，因为他然后就找到我，当时我也是，然后他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他人又好虚，又要吃补的，而且天天又感冒，天天又出汗。我当时他说，这怎么治啊？用什么方法？突然想到，就是鼠疫丸这，我就直接用鼠疫丸，我是开方。当时还是 煎剂还是一天吃多少克？ 煎剂 啊， 煎剂，我用的常用的大概9到10克之间，知道吧？然后后面是吃的是丸剂。我先说最开始治疗，然后。哎，我说你吃，因为我是一个月才去一次嘛。当时我把这个方子报出来，因为当时也记不那么清楚，然后我还赶快翻书。然后她老公是个高干， 哎，这种医生还能看病呢、啊？这是翻那个资料，因为我记不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是徐文波在前面炒方嘛，我徐文波你属于完，他也记不清楚，我不记得翻书 啊， 对呀、啊，翻嘛，那他也不记得，难道徐文波就是这不能翻书啊，在人家病人无所谓啊，我们对病人负责，一定要翻，我就翻书，因为我知道这个条文是治这个病的，是吧？好，我就翻书给他吃了，吃了一个月，给准备。这个老人家就好好多了，第一不怕风，他那次找我看病是夏天都穿棉袄，是安徽的人，我还记得一个老人家。难道我大概就用这类的方子啊，后面还是又回到老刘治完了他怕风呢，难道身体也好了，吃饭也好，人也有力的时候，这个病我大概治疗了三年，难道后面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桂枝汤类？然后就桂枝汤嘛，因为当时 主症还是他比较怕风的意思。 哎，怕风怕冷，哎，桂枝汤，那个间接的用，因为这整个方剂我还没有，他好像上次总结了给我，因为我当时叫我把这个病例总结出来，我后面用的是，后面也兼杂的五苓散，然后柴胡散或者是柴苓散。 当时用五苓散的时候，他是有比较什么口渴尿少或者是？有脑部有水肿的西医方面的主症 是，对对对，因为他那个检查出来在大脑里面还有积液啊什么东西 明白了吧？对，大概我就是用了的，然后后面还用过补冬益气汤，补冬益气汤，因为他那个是腰酸呐、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补冬益气汤也跟大家讲一下，治疗肿瘤，我会把它今天那个加左归丸，明天加右归丸。 就是 这样就不会把它那个肾 单 掉掉 用普通一张汤气往下拉下焦就去掉啊、 对，大概记得我的印象就在三四个方子，然后把它治好，啊对，所以说这个是做完 这个人就这三四个方，他其实也吃蛮久的啊， 我吃了三年多了， 三年多， 我是前年他还带了一家人来我那边玩嘛，老人家嘛，今年70多岁嘛，对。然后就说在常用的肿瘤这个我们经方里面，我大概刚才讲了这几个方子，炙甘草汤啊、炙甘草汤，那鼠疫丸，这个小柴胡，哦，小柴胡用在肝癌这边预防它扩散也效果不错，我是一定加仙鹤草 啊， 对这块啊，另外那个如果是出现那个就说刚才说的肠癌，那个也会经常会用那个大黄附子细辛汤， 哦， 对 嘛， 知道吧？ 寒积用大黄附子细辛， 哎，对对对。 但它症状倒不一定有胁下偏痛啊， 哎，不一定。但是我 就是大黄附子细辛结构，或者说真人养藏汤结构，就你都是要把它肠子里面寒气打掉嘛，对不对？ 不是，它那种是出现一个便秘，但是又是阳虚，你怎么办呢？ 哦、 那我只能 这 样用啊， 这个、 明白了吗？对呀、啊。因为他说拉大便带血啊，等等，哎，就， 哎，那大黄附子细辛汤有止血的效果吗？ 没有，我说我的酸剂里面有止血了 啊， 我就基本上就说把这个 加了仙鹤草就可以止血。 哎，对的对，我是把它那个大肠里面就说，弄它解大便比较顺畅，正常，这个起这个作用。经方里面大概我就用的稍微比较多了，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这几个方子我是用的也比较熟手，就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肿瘤啊，包括那个比如鼻咽癌啊这些东西我都会用的，因为治疗肿瘤各种各样也治得蛮多嘛。对， 既然说到鼻咽癌，我就顺便问一下啊， 嗯， 就是鼻咽癌的用药路数啊， 嗯， 你会很注意把这个药开到它的鼻腔啊喉咙这些定位的药物吗？ 嗯，不会啊， 就还是整条系统 整条啊，对啊，但是我会从肺着手。 哦， 对，因为鼻咽癌我治的最成功的，现在也跟大家讲一下呢，因为这是用经方可以大家学，不牵涉到农家的秘密法，我是用小青龙汤加茯苓啊，然后外用是用那个苍耳，不是用那个鹅不死草。加苍耳这加这些东西去那个做成药末，让它塞，今天塞这个鼻子，明天哦上午是塞，这个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道家里面的秘法，本来都这个就说是人家传给我们家里的， 人的呼吸是，他是根据这个呼吸，我是上午一般跟他塞右鼻，留着左鼻呼吸，那个下午呢塞左鼻，留着右鼻呼吸。他说道家是认为是这样的，我也是按照这样治，治疗那个鼻炎还几个效果蛮好，包括我那个我因为治疗这种大病，实话实说，我治的亲戚比较多，别人不太敢接，这是我妹妹的那个亲家公，现在还活得很好，这鼻炎癌，他也没有去做手术，我这也不要做吧，反正也就这么。 那你刚刚说开小青龙汤加茯苓啊？ 哎，对。 那他这个肺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多痰多水的肺的状态嘛？ 对呀、啊，因为他那个，我有点这种感觉，现在我还没摸他，我想跟你讨教，我说哪天跟你讨，今天顺着这个机会吧。其实我把他的脉还是有点，就是说偏向热性，热性的话，我比如说我用别的什么东西治疗好像不好，我不管他，因为我是扎到他这个身下有水，哪怕他上面表现热下，因为我是扎到他身下有水这个症，哎，我用小青龙加茯苓也把他治好了，哎，而且这个热下慢慢会退掉。 也就是说， 嗯， 虽然我们的辨证精度啊、哦， 嗯， 不能够看到这个热是一个假热， 啊，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假热， 应该是个假热， 就是你破解它的肺阴实以后、 嗯， 那个阳气会比较能够降下去， 对， 但是在假热的时候，其实你连脉象都是觉得是偏热的脉， 哎，对，偏热的脉，但是本来我因为当时也失败在哪里，我这不是小青龙汤治。但是我用了别的什么清热解毒啊，比如说用沧海之山啊，用这些用的这个说顶力子什么东西，好像治疗不是很好。但是我回到小青龙汤加这些东西加减，效果蛮好。另外小 有没有可以开小青龙汤的这个主症况，比如说就是咳的时候吸痰比较多啊之类的。 他那边会有，比如我们首先是扎肚，因为我喜欢用小青龙汤治疗那个过敏性鼻炎嘛，啊，对我，所以我就把它，因为它表现跟它一样，这鼻子胀痛啦、啊，这位有吸入啊，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都有堵塞呀、啊，闻不到什么香味啊，什么等等。我说这个就是，我就等于说没有把它当成鼻炎癌，我就先把这些症状还能不能解毒，哎，这样治，哎，治好了好几个，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还有一个小青龙汤。是啊，你刚才说的治到胃癌这里面，这几个病人是没有，但是我确实治过，是你也见过的那个效果蛮好。嗯，不好说人家名字嘛，就 是 说当时跟我在一起操房，你见过的，他的爸爸是胃癌嘛，知道吧？我也开小青龙汤，哎，也治得蛮好。 那有没有你开小青龙汤？ 因为我就是认为他就想想 参考嘛， 参考就是咳痰嘛， 咳 吸痰 嘛， 明白吧？咳吸痰嘛，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当胃癌治嘛。 哦，对， 那我就让他 照主症开药了。 哎，对，所以说我就这么说吧，我再说一句，所以大家治肿瘤，第一不要被西医牵着走，还是要回到中医里面用六经辨证，你想用经方。因为这世界的方子太多，这也是农家家规，我父亲跟我讲，太多太多了，最少加起来几万个方子吧，那你怎么办？那你既然是喜欢学经方，那你就用经方去辨证去对，你自己最少不会乱，你去用这个治肿瘤还是比较好。我大概也就在这提供这些经验吧，好吗？ 好， 对， 谢谢啊，就是其实的确是啊，就是我自己的在教伤寒论的时候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伤寒论有那么多方的症状，对不对？ 嗯， 这个病人你一条一条审他，总能够审出点什么，他不会完全无辜的，总是这个方子可能可以用，那个方子可能可以用，那有切入点的就用一用，这样子的话当然主要是你对这些每一个方剂的主症要很熟悉，而且辨识度要高啊，但是呢有了就用用，而你在操作的过程啊，就比如说你如果用什么挺力大枣泻肺汤，你开药的理由你自己知道，他的鼻子整个塞住不能呼吸，塞到都闻不到味道，脸肿肿的， 那你用了之后，他有没有鼻子开了，能呼吸，脸不肿了？ 对。 或者是小青龙汤，你用的理由就是他咳气痰。那你用了以后，他有没有就晚上可以躺平睡觉也不咳，就渐渐的？那就是，这所以你就你而且我跟你讲，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对病人是不用签下生死状的，你的压力是很小的。你说我现在只是治你这个咳嗽，但是有可能这个体质调了这一点以后，你整个系统就顺了，其他的也好起来。那就是你根本不用承诺那么大的事情，你就是说你只管看你这个鼻子塞或者咳嗽有没有好转，哦，就是低技术力的做小事，然后在这个东西搞好了，可能当然治癌症常常是有一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他什么泻心汤症、心下痞啊、小青龙汤症、咳息痰，你开对的药，他也绵延几个月，就是他天天都给你咳息痰，所以你天天都要开小青龙汤，然后呢，他也没吃死，然后身体反而有一点好转起来。像我们一般治感冒咳嗽的话，小青龙汤不会开那么多天的，就久了就虚掉了。可是呢，治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就他症状一直不变，然后你就一直开，然后你就只能以两个礼拜左右为单位啊，去问他说，那你现在觉得有没有体力好一点？就是有没有人精神一点？或者你看他气色有没有看起来沉稳一点？因为其实很多大病的人气色反而是红艳艳的啊，就是有没有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就是如果你的基盘是金方的医术的话，就是这个搞法你会比较有胜算。就是你如果已经到达某种神通级的神医了，说什么哎呀这个地方这个谁家的祖坟地气特别好，你叫这病人牵过去，每天躺在那边睡觉，所以好得快。那种神通级的另外算，好不好？但是我们这种普通级的，就是大概这样子做，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基地叔叔讲的非常好，我因为他说话启发我的一个灵感，你可以查我的微博，是2013年治疗一个是乳腺癌。乳腺癌呢，然后我就开了小青龙汤吃了1年，但是我要打他的阵仗，不是治他乳腺癌，治他我是从刘祝珠老师说的，他脸上有那个水斑 黑黑灰灰的， 哎，对，吃脸上也好了，那个乳腺癌也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就说金方里面你只要扎中这一点，就跟基督叔说一样，但是我开的也会有胆的神经，一般也知道我最多开3天，我说先吃3天吧，我吃的烤干你就别吃了啊。另外我开方子跟人家不一样，农家他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分层次的打法，比如说我说我这个是这个，如果吃完了以后你如果出现烤干，你就吃灵桂鼠肝散啊，对呀， 难道怎么样，我一般都会开到，因为我一个月才吃一次的，所以我都会开到他吃一个月的这个备用方在那边。但那个人我就是跟他讲清楚，你吃到口干了以后，人没力气以后，非常烦躁，非常什么东西，你就赶快吃下个方子。哎，这个病人呢，他吃的说蛮好，就吃了一个月，哎，我打下脉也蛮好，又吃一个月，就连续吃。但是我那边在那个微博上面只写到吃了半年，不敢写吃了1年，难道写了半年都挨了很多老师骂，这个庸医这么用药的，没把人家治治。 我们一般听到有人小青龙汤开几个月，会觉得你这样杀人。 对呀，我好像治治 这样的麻黄剂， 对呀，对 几个月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病人确实就被我治好了，但是我那写的只是治水斑哈，没有写其实他是那个习的同学，知道吧？所以说 我怎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拉倒，不管了啊，对，我们不管了，反正就这个病人你刚才说启发我说他这是完全可以吃的，因为我就感觉他没虚，他自己也感觉没有这些症状，而且慢慢再好，然后水斑一天一天的见得好，脸上他黑斑是乌云的，然后全部都散开了，我叫他每次找我不能发张哦，啊，怎么怎么都非常好，到现在也活得很好，吃了1年，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他身上有水毒的体质啊，脸上会有一些暗沉的斑块， 对， 灰灰的， 你查一下刘杜都用小青龙汤，在百度他有这文章，我也是出人看到他这个文章，对，看到他这文章，我想起来了，我这个这个癌病我肯定治不了，但是治水斑我倒试试看，对。 对。 哎， 龙 老师，那这个人看就是刚才听讲，应该也是个女士是吧？ 哎，女性。 她也不是看上去特别强壮的那种。 不强壮，很瘦啊，很瘦啊，因为你知道做完手术、做完放疗、化疗，是吧？这人都很难。 就是这同学的问题啊，是这样子，就是《伤寒论》的方剂的。就是有病则病受之，所以它刚好对到症的时候，你吃了以后人会变得有精神。 对对对。 但是没有对到的话，就会把人打伤。 对对对。 就像是比较明显的，像麻黄汤症、大青龙汤症。 对啊。 你如果对到的时候吃到这么多麻黄哦，你不但没有虚掉，但是你反而会觉得哦，整个人都舒服了、轻松了。 对呀。 可是没有对到的时候，那一天全方全铁的大青龙麻黄汤里面的麻黄素的含量，据说可以做什么？安非他命那个摇头丸这些东西可以做50克还80克？ 对呀、啊。哎、啊，而且我用 不到是可以死人的。 对呀、啊，我用的量还蛮，就说也不是太大吧，都是9克9克之类的，包括细针都用到9克，就这样走。 不小了啦。 对呀、啊，我都是这样用，哎，确实蛮好。刚我再讲第二个，我是在你刚才这个启发下，我治疗那个喉癌。哎，我看到他痰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我就用色甘麻黄那个汤， 对，就是喉中做水， 也吃了半年，它好了，知道吧？我就是说， 对， 就是 那个东西塞在那里，就是会有那个症。 对呀、啊，对呀、啊，哎，他说有点咳嗽，想闷的，哎，吃了好了，就是这样，所以用色甘麻黄，明白了吧？对。 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其实近代中医啊，一直在有一个讨论啊，就是说《神农本草经》。说麻黄是攻肿瘤的，可是我们现代的用麻黄的方剂，除了一个洋河汤以外，不太使用麻黄攻肿瘤的这个方向。但是实际上就是经方对症开，你自然里面就是有麻黄，然后自然就有攻到肿瘤， 对， 所以这样的事情倒是存在的。 对，所以基督书说这吃药就是说你吃，只要没有把它整个体质再上好转，你当时认准这个症。比如他是麻黄症，他桂枝汤症，他只要有好转，不要说多少副，问题不大，真的不大。当然你为了预防，那你就跟我一样，你就把这个针对这边的后面的后手留好在那边，交代病人怎么出现什么情况你吃什么，出现什么吃什么。他如果没出现，可以紧吃啊，问题也不大、啊。 对， 这个大家也不要仿冒，我只说。提供我这个经验啊， 就是 提供这个经验 是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主症开药， 对对 对。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下课前，我就收一个小尾巴啊，因为刚刚讲到什么第一型糖尿病或者是免疫失调的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那我要说的是，我们站在一个临床这个案子接不接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这个事情我就在我身上是比较麻烦。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是第二型糖尿病。那我可能客观的来讲，我会觉得，哎，这个人是紧张兮兮，这个人对不对？我用什么桂枝龙骨牡蛎汤、柴胡龙骨牡蛎汤，或者是龟皮汤，都可以让他不紧张一点点，对不对？但是，或者是这个胰岛素的那个效能来讲的话，你用八味肾气丸治疗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人身上通常有一点八味肾气丸症，就是他的阳不入三阴经啊、被抽拔上来紧张了，这多少都是有。可是你在这么开方的时候啊，其实作为一个医者，你心中就会有一种荒芜感，就是你在写这个方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到底这个方开下去，会不会他又给你搞破坏？就是他回家又多紧张了怎么办？如果他的人生就像我跟丁助教一样怎么办？就这个是你很难估计的，所以客观来讲，哎，这个病可能能用的方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路还挺好用的。可是他的实际的人生，他制造出来的，把这个人的体质往这个病推，因为糖尿病是不玄啦，很不深奥，就是这个方向是这样讲，但是可以说是科学正确一点啦。那至于说自体免疫失调类的病，对不对？我们台湾人会是，就是有一个说是这个人很硬，你听过吧？就是很硬撑着活啦。那但是硬撑着活这句话就非常的不精确，也非常的广义了。就是，所以你也不能说怎么样叫一个人不要硬撑着活。那我现在姑且问同学一个问题啊， 就是理论上一个人的胃经的能量会遭到很大的破坏，会得胃癌的话，或者是乳房发的肿块也可能是胃经经过的啊、哦，就是乳房发的乳癌或者是直接的胃癌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的那个情绪能量跟经络的研究是显示胃经的癌是来自于焦虑，你们认识的这样子的患者，你自己让他对号入座，你觉得这句话的正确性还行吗？还是你觉得这人，你认识的胃癌患者其实跟焦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冷啤酒喝多了，所以结块了。但这有可能，我不是要告诉你什么是真的，而是来自，因为龙哥哥家，他之前说那个他活了，多活了好几年那个老同学，那个是故事情节，就是标准版本的焦虑，就是在那边患得患失。那像是乳房长癌的，我的这边的标准版本的故事是，比如说这个女的，她的先生做生意失败了，她就很爱她老公，然后每天都在帮她老公想办法筹钱，这样子拼命的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乳房就开始有肿块了，那之类的故事情节。那其实我这样问对各位不公平哦，但是你们自己认识的得胃癌或者是乳房癌的人，他有这样子的人生故事线吗？还是其实是平平没有事，养尊处优就得了？ 如果是管癌，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地方？ 好像龙哥哥你说，食道癌的那个能量是跟胃癌的能量是连在一起的吗？还是日本人说的食道癌，就日本大冢静杰那些，他们在处理食道的时候是比较看栀子症， 看栀子症， 就是心中自治。那栀子症就是另外一件事。 肺癌好像是 这样。啊？ 肺癌。 肺癌怎么样？ 因为胃癌、乳腺癌、肺癌，好像这是一个。 就是情绪上有共通的故事情节吗？ 我没见过那个胃癌。 我好属于那种不得治。 哦，对，不得治， 压抑。 等一下，因为不得治的情绪能量跟焦虑不是同一种哦，就是我们真的要讨论情绪能量，这个分得很细的哦。 我知道有一人他是。脾气特别坏，就是折腾家里的，家折腾老婆，折腾孩子那样。 霸道，巨英国人。 霸道。 那是什么？ 那这是得什么？ 胃癌。 但是我们见过的，你是发现就是乳腺癌。 就是我们随便提一个故事情节，对。 但像乳腺癌的病人的话，我们见的更多的还焦虑还不知道，关键就是那种争强好胜，那种女汉子嘛，就特别强。 对。 就特别容易嫉妒、生气的那一种，特别多。 而且 好几次 就是，哦，对对，就是怒了之后气往上冲， 哎， 这个比较会结在乳腺上。 对，而且就是， 但是人格性格属于争强好胜、女强人的那种。 嗯， 但 对对，因为 说男性的偏重，他是家里的，就是说男性偏重于就胃癌，他偏重于他是家里的那个，就是说当家的。女的就平时也是当家的，但是还属于 就脾气特别暴 烈。 对，因为乳腺癌在讨论的区域啊，就不是胃经，那个是少阳区，就是气冲上来郁。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特别有意思，就是 B 超室，因为我们那个 B 超室，他们做了很多那个，就是做病理或者做那个检查的嘛。他们说，如果这人就是有肿块的话，一般情况他大概是在靠外上侧这种居多。嗯， 就是还是少阳区多 一点，一般的靠在这个位置，因为画四象限嘛，基本上是靠外上居多，就这种一般就 是等于是这个东西还是跟淋巴癌是同一路的，就是 少 阳区的那个能量 有，就这种这个位置差不多居多，就是画四外上嘛，外上象限 啊。因为我现在是要在讨论，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事情的情绪调理上啊，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而不是。高大上的那种逼格老师说的什么你要修心这种没什么营养价值的心灵鸡汤，你知道？ 嗯， 就比如说，如果说得肝癌，因为很多人就是一直怒就肝癌，这是很能够理解的。 嗯， 但是有些人的肝癌是那种他的那个病根那个能量啊，当然女人的话，乳头发的乳癌也很多是这个样子，就是一条肝经上的故事吧。那最会让肝经快点坏掉的。是忍耐别人欺负他的记恨。我不晓得你们大陆人是不是比较不忍，但是简单来讲，就是 那一种会让人得乳头癌或者是肝癌的那个记恨啊，往往在生活上不是什么天大的事，而是生活中跟你靠近的人就是一件小小事老搞到你，然后呢你被他搞到了之后，你明天就会继续觉得说他是会还搞我，就是这样子一直想到就抽一下，想到就抽一下的那种，想说我还会被他搞到的那种担心的感觉，就是刚刚好就是这个精准的情绪非常能够爆干净。 反正我 就是忍耐而记恨，就是你每天想到他就觉得哦这个人真的，我你知道那种就是 你自己知道，就你自己知道的不一定是愤怒真跟恨，你自己知道的是你在忍。 我们见过一个病人特别有意思，他最开始是好像是子宫内膜癌，然后他就等于是全切嘛，全切以后，然后等到过了没长时间就开始乳腺癌，然后又侧切，就等于切又全切，全切之后最后还没好，就是变成什么，就整个半身就那种不舒服，就是你说疼吗？不是很疼，你说舒服也不舒服。我感觉就是说，尽管他那个器官是割掉了，但是他那个能量上那个负面的东西根本没有去除掉，就一直在那里待着。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你如果要去除那个直接，因为他刚刚说的很多是邵阳区的事情，那有另外的故事情节啊，就是邵阳区的事情是巨婴国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就是不合你的意，你就不高兴的那个控制狂的部分。那一条肝经的事情的话，就是重要的是。什么人老搞到你，你能够逃走这件事，就是你能够逃到，就是他根本追不到你，所以搞不到你，就是不是要你修身养性，你知道这事情一忍就坏，就是你要让怎么样，因为你的人生可能也会有什么事，你会觉得这个人老搞到我，尤其是你如果结婚30年，你的另一半一定有很多事情是老搞到你的，对不对？你要就是你的防癌规划必须设计一种人生，就是他怎么样都不能再搞到你了，这是比较有可能防肝癌或者是乳头癌的防癌规划。那也就是说你会说，哎，我的老公每天早上呢看报纸就会讲一堆很无聊的话，我听了很痛苦，每天早上被他这样搞一次，做完晚饭不管好吃不好吃他都会像专家评论讲两句话，我听了很痛苦。所以你就要早饭一端上，他一开始看报纸，你就说：“老公，我出去跳广场舞了。”等他那个发作时间过了，你再回家。那晚饭呢？他一吃完你就说：“洗碗。”回来不洗碗的话，我跟你翻脸啊！然后你就出去了。就是你每天每天日常生活细节被搞到的事情，你要一个一个全都闪开，这个才是实际人生预防肝癌的方法。 嗯。 就是确实可操作的方法是这个样子， 对， 对，但是你们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说我要做那么多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这个事情就是你今天挡不住，明天挡不住，你天天挡不住，它就会凝聚那个能量。哦，小孩的话，我一向都要说要摊牌，就是妈妈也是人，你的可爱度不够的时候，我也是爱不动的，看着办。就是说每次小孩子只要说妈妈你是我的母亲，不爱我吗？不支持我吗？那你就要回你有那么可爱吗？知道自己的斤两好不好？你有那么可爱吗？就这样子回，要让他看到自己实在是不够可爱，他就不配的。就是不要去相信母爱是无条件的，我们人都知道自己有底线的，你过那条底线你就是爱不动。那，哎，下课时间超过，那这些话题我们明天就龙哥哥还是会分享这些临床的处理。那我就这种，能量上的预防方法，我们大家一起来找寻，因为你们应该也可以提供一些故事情节，我们来做研究嘛。啊， 好，好。